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开业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砖房里的蝉声，它低了调门。彩饮几杯桂花酒，似醉非醉暗销魂。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，一板一眼山有缘，为你广播伴耳边。 87.6，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，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且说这个李甲呀，为了杜十娘跟老爹闹翻了，老父亲断了他的经济来源，他这手头越来越紧，没有钱说话都不硬气，看见老鸨子一张黑脸，他就往杜十娘屋里钻，不敢面对呀。李甲没钱白吃白喝，这杜十娘倒是不嫌弃，依然跟他是恩爱有加，可时间长了，老鸨子受不了，杜十娘再怎么说情他也不听了，拿不出钱来您就得卷包会走人。小小年纪堕入青楼，费尽心机存得半辈子生计，处心积虑寻求托付终身，只可惜纵有千般风情，终究付之东流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，弱小女子用性命做出反抗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杜十娘怒沉薄宝箱第3集。自打李甲没了银子，这老鸨子就没给过好脸色，风凉话说了一箩筐，想让李甲知趣自己走人。李甲也知道自己不受欢迎，可是他没钱呐，父亲跟他断绝了关系，他更没脸回去了。为了不招惹老鸨子，这李甲是能不出来就不出来，每天躲在杜十娘屋里头，吃喝都由杜十娘一手操办。这老鸨子有气没地儿撒呀，憋了一肚子火，终于是憋不住了，站在杜十娘屋外头，扯着嗓子就嚷嚷啊。啊，我们花楼人家吃的是客人，穿的是客人，前门迎新，这后门送旧，有来有走才有银子赚呐。既然没钱就该知道让贤，自从李甲来了，在这混了1年多，占着我家的摇钱树，别说新客人了，连老主顾都断了，这哪是开门的买卖呀，明明是接了一个钟馗呀，小鬼都不敢上门了。老鸨子这话烧枪带棒的，杜十娘实在忍不住了，一开门一番的反驳，妈妈您说这话可就不对了，想当初李公子也不是空手上门的，这进进出出的花过大钱呢。老鸨子一听干闺女敢顶嘴，更没好气了，我说闺女呀，这点账你不会算吗？此一时彼一时，风一时雨一时啊，老娘我当初也是好吃好喝好招待呀，不是没伺候过他，没银子还想让我伺候他，没门儿， 人家养闺女都是摇钱树，天天有银子，偏偏我家会去养了个煞星，不但不挣钱吧，反倒让老娘倒贴钱，白白养了一个穷光蛋。老娘的银子冲哪儿要去啊？杜十娘气得一句话也说不上来了。这老鸨子觉得不过瘾，接茬挖苦，甭跟我这装聋作哑的，有本事你让那个穷鬼拿出几百两银子把你赎出去，你跟他过去，我另外讨一个丫头照样过活。没想到这句话倒是一语惊醒了梦中人，杜十娘跟看到希望似的，赶紧追问，妈妈，您说这话可是当真呢？这老鸨子根本舍不得放这摇钱树走，一时生气说了这么一句。他转念一想，我就是说了又怎么着，这李甲现如今连衣服都当了，料他也没地方筹钱去。说出来的话泼出来的水，这老鸨子料定了李甲筹不出银子，逞强啊，老娘说话从来就算数，这话当真。杜十娘一听有门，接着问，那妈妈您要他多少银子？这老鸨子很是得意，哼，这要是换了别人呢，我肯定要他个三五千两的，我呀可怜他是个穷光蛋，我只要他300两，但是有个条件，这300两必须在3日之内给我凑齐，一手交银子一手交人，到时候他要是交不出来，可别怪我翻脸无情，棍棒给他打出去。杜十娘知道就这300两银子也不是好凑的，就央求老鸨子，妈妈呀，您知道李公子现在身无分文的，筹钱得花些日子呀，3天太少了，宽限他10天吧。老鸨子很清楚这个李甲的底细啊，京城里头亲戚朋友没人借他钱，就是给他100天也白搭。于是乎顺水推舟送了个人情，行啊，看在我闺女面上就宽限他10天。这正是从来海水斗难量，可笑前婆亦不良，料定穷如囊底结，故将彩礼难交娘啊。这杜十娘和老鸨子的对话，李甲在屋里能听不见吗？听得清清楚楚的，他暗自高兴，心说这老鸨子还算心软，只要我300两银子，虽说手头没钱，可区区300两纹银想想办法还是能凑齐的。杜十娘回到屋里之后，这俩人又合计一番，想着10天之后就能双宿双飞了，俩人都挺高兴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这李甲跟换了个人似的，兴高采烈地出门了，来到亲戚朋友家里，谎称自己啊要起身回乡，想借点盘缠。李甲他们家的亲戚啊，您想想，当朝2品大员的亲戚，拿出几百两不是问题，小意思。可是这段时间李甲沉醉于青楼，坏了名声了，再加上老父亲几次写信叮嘱，跟亲戚朋友说不能借他钱，这回李甲突然上门说要借钱回家，人家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呀，万一说给了银子了，您又花到青楼了，让布政使知道了，这一番好意也成了恶意了，不如给推辞了，落个清净，这点账谁都会算。所以李甲只要是提到钱，这些个亲戚啊朋友啊全打马虎眼，哎呀不巧了，你看这两天手头紧啊，拿不出这么些银子，惭愧惭愧。李甲一连转了2-3天，个个都这么糊弄他，弄得李甲是颜面无光，还是一分钱没借着。这李甲空手而归，又不敢让杜十娘知道，他也不想回妓院，左右想想能投奔的也就只有当年那个同窗柳玉春了，我还就得投奔他，当年就是他把我带到青楼结识了杜十娘的。这李甲愁容满面的就奔了柳玉春的家了，把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一遍。 这柳玉春一听直摇脑袋，说李兄啊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，这明摆了这是杜十娘骗你呢。李甲闻听此言大吃一惊，怎么会呢，十娘是真心想嫁与我，你怎么说她是在骗我呀。这柳玉春就给李甲分析说，你想啊，这杜十娘是京城名妓，逸翠院的头牌姑娘，她要是从良赎身，没个上千两，这老鸨子能放人吗？那么见钱眼开的主，他能放过这么一个挣钱的好机会吗？而且把这姑娘赎出去，这是一锤子买卖呀。现在老鸨子说只要你300两，这分明是俩人串通好了，设一个计把你打发出来。他知道你没地儿借钱去，碍于情面又不好意思直接撕破脸，所以设了一个套，他们给你10天时间，料定你10日之内借不了这么多银子，等时候到了你没钱自然就不会回去了，即便你再是厚着脸皮回去，他们也会取笑一番，把你扫地出门。这个就是风月场所惯用的逐客令。柳玉春一番的分析，这李甲头回听见这个说法，半天没言语，将信将疑。这柳玉春又叹了一口气，贤弟呀，你可不要拿错了主意，你要真是回老家说借几个盘缠这还好说，你要是借个300两去赎那个杜十娘，别说10天了，就是10个月也难呐。那老鸨子料定你没处借钱去，故意设法为难你的。这李甲一低头，柳兄分析的头头是道，的确有这种可能啊，只好服软。啊，仁兄见教的是。嘴上您别看这么说，李甲心里头还是放不下。第二天爬起来还是到处筹钱去，仍然是四处碰壁。这李甲在柳玉春这儿住了3天，10天的期限已经过了6天了。这李甲不见身影，杜十娘可急坏了，派小丫鬟四处寻找。这小丫鬟来到大街之上，东打听西打听，溜了半天，果然看见李甲从一户人家出来了。这小丫鬟赶紧上前叫住他，李公子，这姑娘在家等您呢。这李甲自觉的没脸见杜十娘，敷衍了几句就要走，小丫鬟一伸手把他拦住了，李公子，姑娘交代了，说让我务必把您找回去，您要是不回去啊，我也不回去了，我跟着您。这李甲一听没辙了，几天没见，心里头啊确实十分想念，只好跟着丫鬟回了妓院。见到杜十娘，李甲无言以对，杜十娘还着急问呢，公子啊怎么样啊，银子凑够了没有啊。杜十娘一发问，李甲这眼泪下来了。杜十娘看到这番情景，怎么果然是人情淡薄，世态炎凉，连300两都借不出来吗？李甲点点头，十娘啊，我这一连奔走了6天呢，没借到一分钱，一双空手，我没脸见你呀。不是我不努力，而是人情如此，我也没有办法呀。杜十娘知道李甲为难，可她万万没想到李甲竟然是1两银子都没借出来。眼看着跟老鸨子约定10天，期限快到了，这杜十娘只好使出了预备方案。当天晚上，杜十娘准备好了酒菜，让李甲留下，两个人说了半小话。李甲把他这借钱的心酸历程啊，怎么回事讲了一遍。转眼5更天了，东方已经开始发白了。杜十娘看看窗外，扯了一下李甲的衣角，李郎啊，平常我攒了一些散碎银子，大概有个150两吧，就藏在咱身下褥子里，缝在4个角上。你现在啊，趁着天色没亮， 把褥子拿走，把银子取出来，剩下那一半咱再想办法。李甲闻听此言是又惊又喜，偷偷的扛起褥子就奔了柳玉春的家。到了柳家，柳玉春听说这姑娘自己拿钱给自己赎身，这事儿听着新鲜，拆开褥子一看，哎，果然150两分文不少。这回柳玉春相信了，杜十娘是真心要从良啊，打心眼里佩服这样的姑娘，要是不成全，世间哪儿还有真情啊。这柳玉春把李甲留在家里，他自己出去借了另外的150两，凑足300两交给李甲。李甲拿着300两银子喜从天降，笑逐颜开呀，找到杜十娘，两个人欢天喜地。这时候正是第9天，俩人约好了明天就是第10天得给杜十娘赎身，从此脱离青楼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杜十娘早早的起来了，拿出20两银子交给李甲。李郎啊，我从此以后就跟着你了，昨天我跟姐妹们借了20两当做路费。这李甲正为路费发愁呢，听说这话高高兴兴的接过银子。两个人话音刚落，就听外头老鸨子来了，闺女啊，今天可是第10天头上了。没等杜十娘张嘴呢，李甲把话茬接下来了，妈妈说的对，我正想去请您呢。说着打开房门，门分左右把老鸨子请进来，又拿出了300两银子放在桌上，妈妈，这是为十娘赎身的300两，您点点。老鸨子没想到啊，这小子真把钱凑齐了，当时这脸有点变色儿。杜十娘看了赶紧拿话赌，妈妈，我在您家里头8年赚下的银子不下1000斤，今天从良了是件喜事儿，又是妈妈您亲口承诺的，300两分文不差，如果妈妈守信，您就放我们走吧，如果食言的话，那我现在就死在你的面前。这老鸨子没词儿了，肚子里琢磨了半天，最后兜起银子，事已至此，我也留不住你了，你要走啊，现在就走吧，可是有一样，你这穿的戴的哪件都不能带走。杜十娘毫不犹豫地答应了，心说300两银子给你了，这衣服还舍不得吗？脱下锦绣衣裙，摘下金银首饰，换上一身旧衣服，朝老鸨子施了一个礼，跟着离家走了。只是往后的生活，这俩人该作何打算？妓院里头，这些姐妹平常跟杜十娘关系都很好，见她要走，大伙都来给她送行，几个人是又高兴啊又掉泪。再一看杜十娘不施粉黛，素面朝天，这哪行啊，怎么说这杜十娘也是风流的领袖啊，今天从良出门了，不能这么破衣烂衫出去。几个姐妹，这个送项链，那个送玉镯，7手8脚的给这个杜十娘捯饬一番，光彩照人。告别的时候，众位姐妹又拿出一个小箱子，只见这只箱子是描金涂彩，很精致。各位姐妹说啊，今天一别，不知何年何日才能再相见了，我们合力给姐姐置办了这么一个小箱子，略表心意。杜十娘接过箱子，朝姐妹们一笑，笑中带泪，依依惜别。这俩人离开青楼，可是一时间也不知道去哪儿，在街上找了一个小旅店住下来。先前这李甲一腔热情的要把杜十娘赎出来，这个时候李甲才意识到一个问题，把杜十娘赎出来之后怎么安排啊？回老家，我跟老父亲已经断绝关系了，我一个人回去，这有情可原，要是带着杜十娘一块儿回去，这老父亲盛怒之下别再把老头气坏了身子，再者说这样也就把杜十娘给得罪了，两边不讨好。这李甲想来想去啊，没有好主意， 晚上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遮饼，李甲这点心思杜十娘早就看出来了，这从良之后的生活问题杜十娘自己都打算好了。她宽慰李甲说，你们父子俩是血脉相连，这个是没法断的，我知道咱们这样回去肯定会惹你父亲生气，不如这样，咱们先去苏杭游览一番，然后李郎你自己回家，让亲戚朋友的在老父亲面前给劝和劝和，调解一下，我呢就暂且留在苏杭，等老爷子气儿消了，能够接纳我了，李郎你再来把我接回去。李甲一听，哎，这是个好方法，避免正面冲突。哎呀，还是十娘心细，这些个都想到了。这李甲一阵欣喜，再转念一想，不对，这么周游一番，杜十娘又要在苏杭居住，这用度的银子上哪儿筹去呀？现在手头只有杜十娘给的20两路费，这也撑不了几天呢。想到银子，李甲又犯难了，眉头紧锁。杜十娘又看出李甲的心思了，从贴身的衣服里边摸出一把小钥匙来，然后把姐妹们送的小箱子拿出来，钥匙一拧，嘎嘣，把箱子盖打开，就看里头啊有几层小抽屉。杜十娘拉开第一层抽屉，摸出一个小口袋递给李甲。这李甲纳闷啊，打开一看，只见里头竟然是白花花的银子，再一点，50两。李甲喜出望外，说，十娘啊，你哪来的银子呀？这也是姐妹们送给你的？杜十娘迟疑了一下，点点头，哎呀，太好了，十娘啊，咱们可是有救了。李甲和杜十娘在小客栈只住了一宿，第二天俩人雇了马车赶往码头，他们俩顺着运河一路南下，这一路上二人是卿卿我我，共赏运河沿岸的风光，又互相指天发誓这辈子绝不负心。那么这当朝二品大员的家庭里边，真能够接受一个风尘女子吗？咱们明天接着说杜十娘怒沉薄宝箱第四集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在黎明，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，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，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，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，看不清那漫漫无常，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？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，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，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，唏嘘着在林中回荡。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，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，此刻的无声的喧哗，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。